家好，欢迎来到胖虎人生湘潭市，我是主唱 Ben， 我是鼓手小纪， 今天要来到我们第一季的最后一集啦。 对，第一季的最后一集， 我们也做了很久了呢。 对啊， 我们从四月份吧， 对，开始 四月份到现在已经也是四个月左右， 固定每一周推出一集， 一集，每周一集，一个月就四集， 就没想到我们竟然会这么有毅力， 然后做到二十集了。 对啊，对啊。 哎，你知道吗？你有没有看到网络上有一个说法，就是你需要养成一个固定的习惯，只需要二十一天。 对对， 我们这个习惯失败了，因为我们只做二十集。哇！ 但是我们那个总时数超过啊。 对对对 对，是不是二十周？ 对啦，对啦，是没错。 对啊， 但这个节目如果可以做到二十一集以上，感觉就可以持续性的养成这个习惯，这样。 不过这样，如果真的要认真说来的话，因为你看我们做一集就会休息一个礼拜，等于是这样嘛， 欸，对， 对不 对, 对？所以其实我们根本不可能养成这个习惯。 对，好像也是， 除非我们一口气录二十一集。 对， 哎，可能到第二十二天就哎，好像怪怪的，不录，对，好像怪怪的。 对，其实很多人给我们的一些建议，就是他们觉得很不错，希望可以继续有第二季这样。 对对对对。 对，那我们也会尽量努力啦。 对啊，尽量努力啊！大家知道最近在育儿啊， 哎，对啊， 很忙啊。 对啊， 累啊，都睡不饱啊！ 真的，真的，我们会尽量努力的，好不好？好，那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要来干一杯了。 耶！ 今天我们喝的这个东西是，我们录音室附近的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品牌，叫做鸟泥影视。 它有分店吧？对不对？ 对，好像是吧，最近开的吧？ 对，很赞， 很不错的一个饮料。我们这个不是业配啊，给大家看一下。 欸，我们完全不做业配，然后 我们完全不做业配啦，只是把好东西推荐给大家。 真的是把好东西推荐给大家。 所以你有来西湖捷运站附近的，可以去考虑这间鸟泥影视。 没错，赞。 对，如果你觉得鸟泥影视有看到这个 podcast 这一集的话，也欢迎你赞助我们。好的，那这个废话不多说啊，我们前几天跟大家收集了一下大家对我们这一季节目的一些意见、感想跟想问、想了解的问题，然后我们就统计了一下，然后今天就要一一的给大家解答啦。好，那这个废话不多说，我们跟上一次的 Q&A 一样，我们会把题目秀在这个地方。对，然后我们就会来解答这个问题。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来第一个问题啦。 对，而且问题很多，所以我们 真的 尽量快。 问题蛮多的哦， 尽量快。 第一个问题，我们来看，有人问到下一场表演什么时候？ 九月。 我们这一集节目上了之后的下一场表演就是九月初了。 对，九月初，九月六号 是什么活动呢？ 叫做安安你好， 欸， 跟海豚刑警。 对， 然后在 高雄的 Life Warehouse。 Yeah. 对，没错。对，那一定应该会很好玩啦， 应该会很好玩， 啊，因为我们也都熟嘛。 对对对对， 对啊，一定会很有趣的哈。 九月六号， 礼拜天， 对， 在高雄。 然后年底我们也会有一个小巡回。 对，哎，要公布了是不是？ 目前预计年底。 好啦， 现在还不公布那个啦。 收听我们 podcast 一定就是我们忠实听众了。 对对对对，我们就一定要抓住这个， 抢先让大家知道。 对 对, 對，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客群。 对 对, 對，嘘。你听到的话，就是赶快锁定消息一出来，赶快去抢票。 没错，没错。 好的，那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说他是高雄在地的朋克团，叫做我这里是不是应该把他马赛克掉？叫做哒哒哒。 他是台南啦， 台南在地的朋克团。 好， 他请问一下，要如何跟 Ben 一样会讲干话？我很会讲干话吗？ 应该对一般人来说算蛮。 我跟你讲，这是一种误解。 哦，要不然是怎样？ 大家好，我们现在定义一下什么叫做讲干话。 好好， 我觉得讲干话就是很 讲话没内容， 没内容，不知道你在讲什么这样。哎，是这样讲吗？ 还是我觉得讲干话有点像是反讽的这种？ 比如说呢？ 就是这个突然要举例好困难。 或是说，比如说有一个人超爱讲干话，就是比如说我们大家在聊天什么，然后他就是。回复的也不是很真心，就很敷衍，然后搞笑这样一直讲这样，是不是这样比较算讲干话？ 对对对， 我其实我都是很认真在回复别人的话的。 哦，所以你其实如果真的要说讲干话的话，我觉得 Ben 可能不是讲干话，他应该是用一种幽默的方式来回答。 对对对，我其实不会敷衍你啊，你问我什么问题，我也不会敷衍你啊，所以可能你觉得我讲的蛮好笑的。所以你就觉得是讲干话这样， 可能这个干话的那个定义大家都不太一样。 其实如果真的要这样讲的话，我反而会觉得我就可能会觉得我还不太喜欢别人说我很会讲干话。 要不然你希望喜欢别人说你什么？ 没有，你喜欢说我什么都可以，但是你 你说一个我很喜欢讲干话，但我没有要讲干话、 啊。哦，我了解你意思，因为干话通常给人家的印象是没内容嘛。 对，就是你，然后我被供嘛， 然后可能是为了想要好笑，然后讲一个不搭的东西出来，對對對對對對，然后结果可能真的很会讲干话的人，就是可以造成效果。但绝大多数人可能不具备这个能力。对， 所以如果比如说你是想要问我说怎么样像我一样讲话会、好像还蛮有趣，蛮好笑的。我跟你讲很难，这是天生的。 对， 你问小鸡就知道了，对不对？小鸡可能就是不像我那么那个，他每次要讲一个话，回答一个话，你一定就是要先深思熟虑一下。 对， 那我可能就是会马上想到什么我就喷什么。 对，反应快啦。 对啊，所以这个东西也不是你可以努力的、啊，除非你去立春院打工，就可以像包容心一样。 对 啊，我跟你讲，你要怎么样可以让讲话有趣？多看一点周星驰的电影， 对， 可能会对你有帮助。好，来下一题，下一题，哎，这一题是一个认真的。 好，来， 有一个人问说，为什么 Ben 哥的自学能力这么强？比如说录音、混音，还有帮雨辰修东西。好，还有两题哦，我们先来回答这一题。我的自学能力很强吗？我觉得其实还好啦。就像你也有说过，我好像蛮会自学的这样。 对啊，就是你会，因为我觉得应该是那种好奇心吧。 对， 比如说像之前我们有受访，然后就有一题，然后内容我忘了，反正就是谈到你的自学能力。然后我就举例啊，比如说像遥控器上面那么多个按钮， 对， 或是比如说电脑的软体这么多个功能， 对， 但其实真正会使用到只有那一两个， 对， 比如说电视开， 对， 然后选那个频道，然后 转台音量， 上下音量，就这样就好了。哦，顶多那数字键按一按，比如说你知道你想要看 对 哪个频道，对，民视可能006之类的，哦对，好，那我大概就只会知道这些。可是 Ben 的话，他是会，比如说你看到每一个按键，他都知道那个功能是什么，这个就是很屌。然后前一阵子我们那个工作室有买一台新的那个 console， 对 console， 我就觉得哇靠，真的超级难，因为它是那个数位的，跟以前那个 按钮超多的， 对，按钮超多的，像那种以前那种比较 analog 的，我比较会，就是推大小声这样就好了，对，但是那个数位我可能我就完全搞不定，但 Ben 的话可能就摸个一天就全部功能搞定，就很厉害。 对我来说，其实我觉得这也不一定是天分的、啊。不完全是啊，我觉得不完全是，其实就是你刚刚讲的兴趣， 对， 就是你会不会对 好奇、啊， 比如对那个按钮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为什么要有这一颗？ 但是你不觉得按钮按下去它就会坏掉吗？或是比如说它某个设定跑掉？ 我觉得你讲到一个重点， 对，它设定就跑掉啊， 对，就是你怕弄坏一个东西。 对， 可是像我后来我就有想到一件事，就是说你先去了解这个东西是不是这样就会被你弄坏。如果其实不会，那你就用。因为比如说你看哦，你看比如说电脑，你没什么好怕， 对， 你真的弄坏重灌就好啦，就你重灌就好了嘛，对不对？然后比如说它不像是一个比如说、喇叭，我们开很大声很大声的时候可能会把喇叭弄坏掉 超 破掉，对，超爆，那你就不会那样子做了嘛。对，那比如说像这种电子，比如说遥控器这个东西，你就看这个功能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你就按看嘛， 就搞不好一键回复原厂设定。 那回复原厂设定，大不了就会回复成他刚买来的时候的样子，他不会坏掉、啊。然后再来就是，比如说我的确也会比较好奇啊，就是比如说这一颗钮到底要干嘛，对不对？比如说你想想看，我们花了钱买这个东西，但是没错，你只会用你常用的那几个，但其实并不代表几个，另外其他因为你不常用，可能是因为你不知道它是干嘛，所以你才不会去用它。它搞不好它超好用的。 是啊，是这样讲没错。 对，然后比如说， 但我可能就会觉得啊，可以，我的需求被满足了。 对， 所以我就不需要再 再去研究。你看这个就有点像什么？比如说你买一台新车，新车都有很多功能嘛， 对， 就按一些有的没有，按钮超多， 对 不 对？ 可是你看哦，如果你是这么想，你买一台新车的时候，反正我就踩油门了， 对啊， 我就听收音机啊， 对，我就那样。 对，那你就不用买那种车。你就买中古车就好了。 对啊，我通常都是会这样，但是我就会买中古车。 这个每个人需求不一样的， 就是车子最基本需求就可以开，然后可以走，可以把鼓，还可以载东西，这样就好了。 那你这种就是什么？比如说，如果你是生活在美国，对不对？你的东西坏掉，你就是要花钱找别人来修的。 对。 那我 没有，我其实可以修，但是我就把它修到，我可以用到、使用到那些功能。 但是你不会修啊。 我会去研究它的。 对，你看问题就在这，就是你要有这个需求。 对，因为我希望它可以跑。 对，然后比如说它坏了，你不想花那么多钱修，你就会自己稍微研究一下怎么修。 哦，所以你有那个比如说知道更多功能的需求。 对，我的这个原因是因为比如说我花了钱买这个，我只用到这几个东西，我就觉得美猴，我就觉得我想去想一下其他干嘛。可是很多时候你当然是不是你想你就知道啊？ 对啊， 所以我就会上网找。 哦， 比如说现在 YouTube 那么多，或是说比如说很多东西齁，你其实上网找它的说明书你就知道它什么意思 了。 哦，对啊，通常我就会这样去找啦，然后就会发现它的功能。 那我觉得你这种像你这种人啊，可能就是如果去公家机关或者是怎样的，可能就比较不吃力不讨好。 对， 就比如说好，你在军队就不然按一个飞弹发射出去，那你就一发不可收拾，你知道吗？ 不 是，这个盖子是什么？ 如果在那个场合的话，我就不会说，哎，这个干嘛还有盖子哦？怎样怎样怕碰是不是？ 怎么又看按钮？ 啊，怎么红 色 的？ 好大一颗哦！而且没有写什么功能，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 对啊，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对啊。所以我对这一方面的东西是我用这种想法的啦，就是比如说你好奇嘛，然后比如说对这个东西就疑问的时候，你就会比较这个有一股力量去督促你去了解这个东西是干嘛的。 好 。那接下来他还问到说，可以谈谈小纪老师跟 Ben 哥学习乐器的经历吗？都有找老师学吗？大概学了几年？ 好，你先讲，快速讲。 我没有找老师学，我是自学的。然后学了几年哦，因为我也没有找老师学，所以我就是从。我大概认真的弹吉他，大概是从高一开始弹，对，然后我们就弹，然后弹到大一我们组团嘛， 对， 然后我就这样一直到现在了。 好， 你呢？你的学习经验？ 我其实一开始就找老师学了，因为其实鼓这个东西，如果有几个原因，因为第一个我会觉得这个基础的东西，我会希望扎好根，好，那第二个是我觉得比较有效率。就比如说你找老师你可以直接问， 对， 然后你问到了之后，然后你就直接就这样做嘛，照做，好，然后你就可以少走很多就是冤枉路。 对对 对, 对。那第三个，因为鼓这个东西它很庞大，而且很吵，你不可能在家里摆一套鼓， 对， 所以找老师学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可以练习， 对，我也可以练习，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基本上这三个原因啊。然后我大概学几年哦，大概学了差不多两三年三四年，我基本确切的时间我有点忘记了，大概三四年左右。然后后来我就当兵，当完兵之后可能还有再学一下下，接着我就觉得，我可以开始自学了， 靠自己摸索的。 对，我就去找一些我有兴趣的东西。 对 对，因为你的老师可能不一定会是，比如说很熟悉你喜欢的那个领域，所以对于你自己喜欢的领域，你就可以自己去摸索。对，所以之后我就自己自学。好，大概是这样。 好，下一题，有没有考虑出本团谱啊？这个东西 其实有讨论过， 好像有想过， 对，有讨论过， 对。可是因为这个东西，第一个一定会想到它好不好卖， 对啦， 对，想要团谱的下面加一， 对， 对啊。但是比如说像我平常我有时候会写谱，我不是在录音或写歌的时候啊，通常是我的学生。他想弹， 需要， 我就会写谱给他。对，所以像有几首歌，我就有打成谱这样。那我记得我打成谱的也都会放到网络上，放到胖虎的社团里面。就是我们的那个社团叫什么 ？Team Punk Who。 然后 Team Punk Who， 欢迎大家加入， 欢迎大家加入。有时候我可能会放一些东西， 私密小社团 给大家下载这样子。对，所以团谱不一定啦，因为毕竟这东西也是要成本的。 对啦，而且我觉得是最主要是要花蛮多的时间。 这也是， 就因为胖虎的歌就是编得蛮用力的，我自己觉得。然后等于是我们要出团谱，还要自己 解谱， 对不 对？ 对 对对对， 自己去抓自己的歌这样。 对，所以 对，好，所以也是需要时间。 看看对，再看看喽。 除非真的那个好，下面留言加一已经被加爆了。 对 对，已经被加到爆，或者是我们去折募资好了。对不对？ 这个好像还不错。 那募资就看大家诚意嘛。如果有过的话，那我们就也非得出不可啊。 好，那这个折募资项目就交给你们开了，谢啦， 谢啦。 好，来下一题。阿斌有想过当爸爸吗？有啊。但这种事情不是你想就会有的啦。 对啊，就像你想要长高嘛，谁不想要长高，或是变成帅哥？ 说得好，说得好。就像你想要有钱。 对啊，谁不想要 随缘嘛？ 对 不 对？ 随缘的时候到了就会来喽。 对对对对，一样。 好了，下一位。 好， 如何分辨渣男？ 我觉得如何分辨渣男哦，就是你可能多交几个男朋友， 经验是不是？ 对对对，用经验来，用经验来那个。 渣男其实 一开始很难分辨啊，你怎么可能一看到一个人，你就是可以分辨的出来这个人是什么样？ 而且其实每个人标准不太一样吧？ 对， 对不对？每个人标准，比如说有些人是那种可以接受，比如开放式的关系。 哎、欸， 那对他来讲，你认为渣的那个标准，对他来讲，我觉得还好啊，还 OK 啊。嗯、 对， 对不 对, 对, 对？ 就是他可能也不重视、那个。 每个人对渣的定义不一样、啊。 对对，渣的定义是不一样。 对，对 所以比如说，如果你想要了解你对渣的定义是怎样，我建议就是你可以就多交男朋友。 对啊， 好、哦、对不对？那比如说你在这个男朋友身上没有遇到，比如说那你可能会在下一个男朋友身上有遇到这种状况，然后你就可以判断你哎到底会不会觉得这个行为是渣？ 对 对 对，就是你有遇过这种事情的时候的之后，你才会知道说哦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是你认定的渣， 对， 那你以后就可以避免掉这种事情发生了嘛？ 对对 对, 对， 除非你是一个非常 M 属性的人，对, 对， 如果你很 M 的话，那。 那也就没办法，你就渣女啊， 你就接受啊，对啊， 对啊， 对 啊， 你就心甘情愿了， 对， 对啊。 好的，来下一题，什么时候要再来高雄表演呢？刚刚已经回答过了， 对，刚刚回答过了， 下礼拜九月六号， 九月六号， 高雄 Life Warehouse。 哎、欸，可是对听的人就是下礼拜，对不对？哎、欸， 下， 反正就九月六号了， 九月六号，对听的人来说的话，下哎、欸，对，好像是哦， 啊，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 好好好， 好的。来下一题，请问 Ben 哥在学琴的时候如何练习吉他？有什么必练的教材之类的吗？嗯，如何学习吉他？因为我没有在外面学过嘛，我是自学的。我自学的方式其实也蛮简单，我几乎不练教材的。 嗯， 我从以前到现在几乎没有练过教材。 嗯， 真的要有练教材，也是可能到很后期的最近， 嗯， 很上课的时候、嗯、要教学生自己顺便练一下这样。 要不然就是我看你之前有买那个团谱啦。 对，其实我从以前到现在的练习方式都是弹歌， 对对，弹奏歌， 比如弹我很喜欢团的歌， 对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去解析他为什么要这样弹， 嗯， 然后顺便练习这个技术这样子，嗯、对，所以有没有必练的教材？我觉得教材这种东西哦，像我自己在上课的时候，我是跟学生这样讲的，我觉得说其实没有一定要用教材， 嗯， 你要先想看你想要变成哪一种方向的。的 player， 比如说你想要变成一个 session player， 就是那种专职乐手啊，或是录音室乐手，或是一个老师派别的那种，那当然你不用想那么多，你一定要练啊， 对， 因为你什么都要会啊。可是比如说啦，你是想比如说玩团，我的意思不是说你玩团你就可以什么都不用会，但是你因为你玩团，你当然可以自己选择去选你要弹的东西，你想玩的东西嘛， 嗯， 对，比如说一个玩 metal 的人，你不可能要求他爵士也弹得超好， 嗯嗯， 对不对？那除非他自己很喜欢，那当然超屌啦、啊。 对， 他爵士又弹得好 ，metal 又弹得好、嗯，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先去想想你想玩的是什么， 嗯， 对，然后你自己去选择你对你来说有兴趣的东西， 对， 因为我觉得很多学生一开始在弹教材，你就会发现哦，这对他来说超痛苦， 嗯， 因为他根本就不喜欢这个， 对， 对啊，所以你这样想，其实反而很可惜。扼杀了他对这个东西的一个兴趣， 可能也没有共鸣啊。 对对对对， 因 为他没有兴趣。 对 对, 對，因为比如说你可能你很喜欢听团的歌， 嗯， 可是你教材上面的示范， 对， 好，如果你照着弹，可是他的示范可能风格是搞不好是funk 哦，或者是 jazz， 对， 哦，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指法什么的，或是和弦的进行，对，但你可能不一定是喜欢的、啊嗯，所以你就可能要先想清楚，你到底想要变成怎样的乐手这样， 对对对， 喜欢什么这样。 对，好，来下一题，想知道你们的工作室是怎么来的？如果是租的，你们整理成现在这样会花很多钱吗？我们工作室怎么来的？ 我们工作室就是其实这个工作室是跟当时我们其实有跟一个老板。 我们有签约， 对，我们有签约 公司，唱片公司， 唱片公司。然后我们就跟老板就是一起在这个现在这个工作室工作。 对，这里就是公司啦。 对，就是公司。对，然后之后因为合约结束了，然后老板好像又找到新的地方，就是他可能就离开这边。 对， 我们就想说，那这边如果顶杠出去的话，有点可惜。我们就想说，好， 而且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地方练习， 对， 还是 需要，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就把它顶下来这样子。 对， 就简单的来说，就是这个是一个是我们有租到这个工作室的过程。 对，那他的确是租的， 对，他的确是租的。 对，那、啊、我们并没有，其实没有花太多东西去整理啦。 没有，当时一开始一定是没花太多的 钱，对，因为我们以前签约在公司里面，在这边的时候，这里就是有一个练团的地方，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是把它改造一下，然后稍微就可以做录音这样的东西。 花很多钱吗？就是慢慢累积的啦。 其实当然是不少啦。你说弄成你从一个空房子弄成这样，怎么可能会没花什么钱？但是就是我们都是慢慢弄的。 对， 我们不是说，比如说什么一次丢200万什么的，我们也没有200万， 我们就是贷款这种， 我们都不做这种事情。 对啊， 我们就是慢慢，比如说，哎，存了一点钱，那我们买一个东西，再存了一点点钱，哎，我们换一套股，再存一点钱，我们做一些升级，这样子。 对对对， 就会比较也没有负担跟压力了。对啊，但是当然也没有说这是唯一一个好的做法啦。对，比如说你想要做这样的东西，你也可以一次就。一次让它到定位也没有不行， 对 对啊，因为就像我最近会觉得，你想开一间面摊，你就要有摊位嘛，你总不可能我想开面摊，但是我现在只有一个锅子跟一个电磁炉，那没人会来找你买嘛， 对对 对，就像这个意思。好的，来下一题，有第二季吗？有的话，希望可以找嘉诚或扎尼整团来吗？这个就交给你回答了。 好，第二季的话，就是目前我们还在那个讨论啊。 我们还在构思中啦，因为这个第一季结束之后，我们可能会去欧洲旅行一下，放松一下。 对啊，对啊，对啊， 构思一下新的企划的。 对啊，毕竟就是，也就是做完了这一整季嘛，对，想说犒赏自己一下嘛。 对啊， 不是开玩笑的啦。 哎、啊啊欸，我跟你讲，大家不要看我们每集好像都在喝酒画喉兰这样， 对啊， 我跟你讲，没有那么容易哦、喔。你自己来试试看，你可以像我们这样噼里啪啦一个小时不停吗？你会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容易。你看，你记不记得我们第一开始做第一集跟第二集的时候？然后我们其实说真的也是还在摸索那个节奏。嗯，对。然后，但到后面之后，就大家比较了解那个节奏是长什么样子。 对对对， 对啊， 就是一集一集慢慢累积的。 对，所以会不会找嘉诚呢？嘉诚其实就是扎尼的鼓手。 对， 我是一个非常有天分、天才的音乐人， 很厉害。 对， 而且新生代 也是小鸡的学生。 对对，之前是。有我的学生， 对， 所以当然会不会找他们呢？当然是不排斥啊，当然也是要看整体节目的一个调性的安排。 就所有的乐团或所有的，就算有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其实我们都有可能会找，但是是要最主要，我觉得要好听或是 podcast 要好玩好听，应该就是企划， 没错， 对，就是要先有好的企划，然后再从这个企划去构思，要看要不要找人，还是比如说我们讲一些好玩的主题故事这样子，对，所以都不排斥。 对， 好， 好的，来下一题，小鸡是怎么认识槟榔的？ 应该是就是之前 Ben 当评审的时候，然后认识厌世少年， 对， 之后厌世少年有来我们工作室来公司录音， 对 对，然后。才从那个时候开始认识槟榔，对，所以应该是借由 Ben 啊，就是真的要说来，就是借由 Ben 然后我认识槟榔的。 是的， 哎呀， 来下一题，俊斌还有玩过其他乐团吗？没有，我这辈子只玩过一个团。哎、欸，你可以这样讲吗？ 有啦，有啦，还有玩过其他乐团啦， 但我没有正式加入 ，没有正式加入啦，但当乐手啦， 正式团员的角色。只有胖虎而已。 对对 对，当然我有代打过一些团啊。我有 代打也有很多啊， 代打 Go Go Rise 嘛，然后我代打 没有前一阵才 灭火器嘛，还有 MT Oreo 有代打过。 哦，对对对对 对，但是我的正职的乐团是只有玩过一个这样子。好了，下一题，高中生，他说他是高中生，高中生有找老师学鼓，很喜欢老师的上课方式，但他上课常迟到，因为年纪比我大，只好忍气吞声。 好，这个看起来像是一个 忍气吞声的原因，不一定要是他年纪比你大。 对对对对，有可能他会打你，所以你才要忍气吞声这样。 那你给他一点建议，你觉得他如果现在有这种感觉，他应该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如果他真的还是很喜欢那个老师的上课方式的话，那我觉得就可以，比如说，要不然就先，如果好，他真的很有威严的话，或者他真的年纪大的话，你可以换个方式讲，比如说，老师，那个我今天可能要有等一下有事，我要早点走，那我可能要比如说就是上课从比如说3点到4点。 哦，你说用一些话术， 对，用一些话术。 可是如果他当天讲就没有用啊，因为老师已经迟到了。 要不然你就说，哎、欸，老师，我以后因为家里有点事，我要回去帮忙，就是我4点一定要走。哦，结果老师还是3点半才来，只上半个小时，钱照收这样子。哇，看这样子也太无良了吧， 真的、就是，是不是？但如果坦白跟老师讲，会不会 比如说，欸，老师那个， 就是这个一开始先话术，如果他真的还是不行的话，哦，那就跟老师聊一个，嗯，可能是我的方式啊。 我知道，我跟你讲，很多学生其实都会这样，比如说，哎，欸，那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哎，欸，老师还没一个小时， 然后老师就心里会 真的，你有这样被讲过吗？ 没有，因为我通常都会帮学生上比较久一点。 真的，你都会上超过一个 小时。要不然就是刚好，要不然就是久一点这样。 来来，这位同学，我跟你讲怎么解决。对，来找小鸡上课，这问题就解决了。Good， 下一题。 Good。 老师的衣服好好看哦，球卖场。你的。 哦，好好。 这件是不是？ 对，这件。 大浪漫唱哦。啊，对，大浪漫 唱片。大浪漫唱片。对，大浪漫唱片。因为那时候我们在。那时候我们在 PO 那个就是征求影片，那时候我应该也是穿这件啦， 啊。哦，对，好像是， 对对对，對这件是就是在那个好，就是大浪漫唱片， 对 ，Big Romance Record， 对，但他们有 Romantic， 对 对，有一些实体店面叫月见，大家应该有听过月见，在潮州街，台北月见军饷，然后他们现在在赤峰街也有开一家分店，可以买得到，好，然后网络上我不确定可不可以订得到。对，总之我还蛮喜欢的，哦，然后它配色很昭和，大概就这样。 好，喜欢的自己去找哈，不要吵。 对对对对对。 好了，下一题。哇，这个字好小，我看一下。哦，想要踏入录音混音制作的小建议 啊，我记得我们前几集有讲过，这个， 似乎好像有讲， 对不对？就是在那种讲那种事业的，还是什么？对。 小建议哦，我觉得就是，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学这个东西的管道真的很多啦。Hey. 就是你说真的，你上 YouTube 打， hey. 打录音，打 recording，打 mixing mastering， 其实都一堆。而且很多都是那种一个影片一个小时，他就是从一开始就教你怎么弄到最后的。那当然很多人会很惧怕看那种东西，他说，可是我英文不好啊。我跟你讲， 没办法， 你这个都是借口。 这个就是你要先把英文搞好，也不用把英文先搞好。 其实你不，他就讲那几个词而已。 对对，真的就是一开始大家会很惧怕。 对啊， 可是你其实听久了，你就会发现，哎，他一直固定讲 对，啊， 那几个词。 而且说真的，你我就算你完全不会英文啊，他那个电脑萤幕上开出来什么东西，然后跟声音出了什么样变化，你听不出来吗？ 哦，对啊， 对啊，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都借口，你不要说什么，哦，我英文不好啊，或者有什么教学片中文的，中文的这种东西太 少 了， 真的很少。 不止混音录音哦，乐器也是。 对对对对，真的。 因为你想想看嘛，其实基本上你也可以这样说，这种东西就是从西洋来的嘛。 对，就是从欧美来的。 对啊，对不对？所以像比如说有人问我说，哎，有什么建议的吗？我就跟你说，我就会通常会说啦。我第一个建议哦，你的录音软体不要用中文的，你把它切回英文。你用中文，那，你英文我看不懂啊，它就那几个字。 对， 你到底在逃避什么？ 其实你也可以去查查看啊，你 對啊， 就算是全部都英文了，你也可以去 Google 一下， 啊。对啊，对啊，我觉得真的，啊，我觉得重点就是你不要懒啊， 对， 然后不要害怕去排斥。去排斥一些那种你好像没有那么擅长的事情，又不是叫你讲英文，对啊，这有什么好怕的？ 就是如果你怕的话，那你要付出的那个代价就是你，那你就去外面找老师， 那你就花钱， 就要花钱。 对，那你花钱你又嫌贵，干，那你去死吧！又不想花钱，又想要得到的东西，当我的白痴啊！ 就你在一开始初期踏进这个领域的时候，一定是可能不会有太多的资源去学这个东西。 对， 那如果你真的很有资源去学这个东西的话。好，那我服了你。好，你就可以去外面找老师。可是真正，我觉得哦，比较多的那个资源是来自于就是欧美或者是英文的一些资料来源啦。 对 对，比如说你真的要去像我像比如说以古的那个教材来说，真的都是英文的教材，就是欧美的教材是最多的。你想要搜寻什么样的主题，你都可以在那个英文的教材找到。但是你如果是中文的话，我跟你讲找不到。真的是找不到，也没有人想要去翻译，就是欧美的教材，对啊，很难，因为这个市场在台湾来说，或者就整体的市场是很小众，而且现在数位又蛮发达，所以纸本的那个教材也不太有人会去翻译它， 对， 对啊， 对， 所以真的要先去把，也其实也不用先去，你就试着先直接看英文的教材，或是直接听英文的那个就是网络上 YouTube， 对，你去试试看， 对啊， 一开始可能听不习惯，后来就习惯了啦， 对啊，然后你学到这件事情之后，你还顺便发现你英文还变好了， 真的真的，听力又变好，蒙 拉 game cycle 啊， 丢啊， 对啊，懂吧？好，好了，下一题，儿时记去， 请问什么意思？ 儿时继续 国文摇滚是吧？三不在康，哎、欸，不是、欸，儿时寄居是什么？ 那个什么的盖伊赖蛤蟆野， 边数十区之别 院，盖伊赖蛤蟆野。 来，这位同学，请问什么意思？ 请问什么意思？你想要知道什么？ 略过，略过，有人来闹场。来，下一题。哦，这个人问了三题哦，来看一下。 哦，好， 好喜欢少年阿兵和小鸡的默契 and tempo 和嘉宾擦出的火花精彩，请问会再做第二季吗？希望会做啦，但这个当然我们也是要构思一下。再来就是说，其实我们做这个东西也是要花一点时间。嗯，当然是前置节目在构想规划的时候，要花一点时间。然后录节目当然很快，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做 podcast， 所以大家你有兴趣去查一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哦，这个东西好像就只是把它你就讲话录下来就上传就好。但是大家可能还会发现，我们还有 YouTube 影像版本。 哦，对啊， 对，这个影像版本的东西就变成你是需要后制的，需要把我们录下来的声音跟影像合在一起，然后跟你这个上面这个表角落边边你看到的这些东西的字卡特效，对不对？然后有时候像这一集，我们中间这里都会上一些这个图，对不对？这些都是要花时间的。然后这个时间花了之后，这个档案做出来之后，然后你又必须再上传过带，这都是要花时间。所以会不会做第二集，我们当然是不排斥啊。 对， 因为对我们来说，我自己觉得这一季这样做到现在，我除了扣除掉那个时间的事情啊，我觉得蛮好玩的，就蛮轻松的嘛，可以聊聊天这样子。 对 对，所以不排斥这个东西，但我们必须规划一下，构思一下啦。 是， 好，来第二点就是说， 第二题， 为什么最近好玩的都集中在高雄一次爆，不可以忘记 T Town？ 我们没有忘记台北的、啊，为什么在高雄一次爆？有在高雄一次爆吗？ 有吗？ 也没有啊， 没有。针对有关胖虎的，我们也最近也没有在高雄一次爆什么、啊。 对啊，我们就是。对，一场演出而已。对，是不是跑错棚了，这位同学？你是不是留错眼了？ 对啊，而且之前我们那个防疫新生活还是在台北的，我 真的，真的，真的还好吧？这一题还好啦。 好。 来第三点，可以邀请 K 唱雷谁木瓜来人生相谈室分享尬聊音乐或生活上的经验谈吗？ 第一季已经没来不及了， 第一季已经结束了。对对对，但第二季或许吧，或许吧， 或是之后如果假我们可能搞不好会有那种直播的。 对，我们可能中间会有这样的这种季跟季中间的小企划， 对，小企划 不排斥啦， 对，不排斥尬聊，大家就锁定我们的粉专。 是的，好，来下一位哦，收过乐迷最特别的礼物是什么？你最特别的礼物是什么？ 哦，我印象蛮深刻，就是那个有一个乐迷曾经送过我一个串珠，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反正就是用珠珠好，然后串起来的一个小珠。 你说 pig？ 对 ，pig 小珠。Oh, oh, hey. 对，但是因为我想说，哎、欸，他是送错人吧？因为我的名字我记得我叫小鸡吧？ Oh, hey, hey, hey. 对，他是用串珠做了一个珠这样子。好，但总之也是他的一个心意啊。 还是他有听过你阿公教你？ 这样， 朱 恒，哦，因为本名叫子恒啊， 对对对， 台语就叫朱恒啊， 朱恒， 朱恒， 啊，以为你是，朱恒， 哦，那， 哦，这蛮特别的，什么时候啊？ 哦，很久以前了，哦，我有点忘记是什么时候了。对， 我的话，我没有什么收过什么太特别的礼物。我们的乐迷比较。不多会送， 以前比较会送， 以前有啦，但是就是卡片类的东西吧。 哦，卡片类，对对对，还有那种亲自画的 啊，我想到， 对， 我就想到那个， 对啊， 我有收过一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我们以前哦很久很久很久，我们第一支在拍 MV 的，好想回到幼稚园那时候，不是你现在在 YouTube 上面看到的那个。就是那个 哪一个 游乐园版本的，不是那个，是一个我们在操场的， 哦， 我们穿小学生制服在操场上面拍的， 哦，那个是超久以前。 那个时候的工作人员里面，因为我们有募集一些那个时候的乐迷来帮忙我们这样子， 哦， 对，里面就有一个乐迷，我还记得他的名字，他叫 Miki， 哦 ，Miki， 他是美术系的， 嗯， 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 牛奶嘛，是吗？ 不是，牛奶是， 哦，Milk。 Milk， 对对对，Miki 他就送我一顶帽子，那时候我生日， 哦， 他送我一顶帽子，然后就是那种卡车司机帽，前面是白的的那种， 哦， 然后他就在前面这里画了一把我那时候弹的琴的图案，用手画，哦，那个是蛮特别，蛮有意义的一个礼物， 认真的，很用心， 而且那个帽子我现在还留着， 用心用心。 对 ，Miki， 如果你看到这一集的话，请你跟我联络， 干嘛？ 叙叙旧嘛。 好 ，OK。 好，来下一题。Yeah. 对吧？ 对对对。 好，下一题，想了解怎么开工作室的。怎么开工作室哦？很简单啊，你就去租一个房间啊，租一个房子啊，然后你就说我开一个工作室啊。你看现在很多人就说，哎、欸，我有一个工作室，我有个工作室、嗯。其实也不能说你不对啦，嗯，对不对？你就是工作室嘛，你就是有一个空间你在工作，那就是你的工作室啊、嗯。对啊， 因为其实要开工作室的话，是看你拿来做什么需求啦。嗯，你如果是我想一下，如果你是拿来做一些手工的东西， 对， 或者什么冲泡咖啡的工作室，那你就把那些器材买齐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是比如说录音的工作室。嗯嗯，那你可能就真的要多花一点心思去把那个隔音弄起来。嗯、 对对对对 对, 对，就是而且这个其实有蛮大的风险，就是你的邻居可不可以接受？ 对， 你这个工作室可以吵这样子。 对 对，就是他们可不可以接受？ 对啊， 对，所以其实开工作室开工作室你可能要考虑到很多事情、 啊。所以怎么开工作室不难啊？你怎么样让这个工作室维持下去？ 对，其实说穿了，有钱就可以开工作室啊。 对 啊， 而且你要看你开什么程度跟规模的工作室，你也不一定要真的超有钱。嗯， 对 对啊，说真的是这样子。好了，来下一题，什么时候还有专场？刚刚有讲过了，自己往前看。 对，往前看。对 对，考验你往前看。好哇，这个同学也问了很多题。想知道你跟小鸡以前辈的角度来看， 欸、你跳过了右边那个， 没有，他们是一起的。 哦，他们一起的。 想知道你跟小鸡以前辈的角度来看，对现在新一代的乐团后辈有什么想法呢？像是需要学习的地方，心态上有需要改进，或是相反的欣赏他们的地方，各方面的想法都可以。好，第一，我先讲一个，就是我不会真的觉得我是多大的前辈。嗯，我们只是比大家稍微早了。十年 稍微，这叫稍微，早十年很多 吧。那我要讲什么？林北就前辈啦。没有，好，我就这样讲，就是说，给大家的建议嘛，对不对？新生代的乐团后辈有什么想法呢？需要学习的地方，我觉得不用这么严肃的来讲这个好了啦，这样有点变成就是好像在说教， 倚老卖老的， 对，倚老卖老嘛，说教嘛。那我觉得不要说有什么需要学习的地方啊，这个我觉得我们也是有很多东西需要跟现在新的乐团做学习的地方啊， 对， 对不对？好，那心态上有什么需要改进或相反欣赏他们的地方？我觉得欣赏他们的地方哦，这个反而就比较可以说了，嗯，就是哦，所谓什么初生之犊不怕虎，嗯，对不对？就是说。你刚出来玩，你反而齁、嗯、不会绑手绑脚。 哦，对、啊， 就跟我们以前刚出来玩，其实你不会绑手绑脚，想什么就做什么。 对对对。 对，可是到现在，比如说你玩到17年、18年，然后你自己年纪也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常常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会思考很多东西。嗯。比如说，哎、欸，有钱吗？嗯。这样做有钱赚吗、嗯？可是我觉得有没有钱赚这件事，并不是一个很羞耻说不出口的话。嗯。以前你可能会觉得。干超不 rock 的，怎么会这样讲、嗯？可是我说真的，当你做一件事情快20年的时候，然后你发现你都还是一直亏钱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嗯、那你想想看，有问题的人到底是谁？嗯，对，你要嘛不要做，嗯、你要嘛让你自己做的这个钱不会亏钱，可以赚更多钱。嗯，对啊，这是应该一个你对自己的责任吧，还有支持你做这件事情的人的一个责任吧。嗯，对啊，所以我觉得，新进的乐团他们当然在这方面，就是你什么都不怕嘛， 对， 对不对？这个部分反而有时候也是我们要去。去学习的，就不要说什么事情都，绑手绑脚的去顾虑说啊有没有钱啊，或是有没有用啊，有没有实质可以马上在眼前出现的效益啊，其实不一定，对啊，这个也是我们需要跟他们学习的地方啊，你觉得呢？ 我觉得如果要是我是年轻一辈的。然后一个长辈跟我讲他的经验什么，基本上我是听不下去的。嗯，对，因为这可能跟每个人个性也有关啦。但基本上我是觉得，就是去，反正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嗯，然后你真正要学习的东西，你就从你的经验去学就可以了。 对 对，就是比如说，好，我现在好，你说我是前辈，好，如果假设我以我的经验来跟你讲，好，就很像你爸。跟你妈来跟你讲说、嗯嗯、啊，我都是为你好，所以我才跟你讲要预防这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对， 可是其实你当你不在那个当下，或者你没有经过这件事情，你其实真的不会知道你该怎么去处理。 对啊，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说什么要给经验这种的，好像也没有什么经验可以给。 对 对，我觉得就是你尽可能去做，比如说你喜欢这个东西，那你就去做。 我的建议 就只是让你不要退缩、哦、勇敢一点去做、嗯、这样就好、嗯、就不要畏畏缩缩，你想做你就去做，然后真的做到你觉得不行，或因为你的个性 一定会有一个可能会有一个底线啦。 对， 每个人对于比如说好，比如说假设我玩团，我真的快饿死了，可是如果以我个性的话，我可能还是觉得我还是想去玩、嗯、我没有做到一个成绩我不想要、嗯、我不想要放弃、嗯嗯嗯、可是这个就是我的底线，但对你的底线的话，你可能就觉得哦不行，我家里因为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嘛， 对， 那可能我家的状况不允许我这样继续玩、嗯嗯、我只好转换跑道， 对， 那所以你觉得我应该用我的个性来跟你讲说你就继续玩下去啊、你就一定要继续玩， 每个人不一样， 对啊，每个人状况不太一样嘛、嗯嗯嗯、所以你会有你自己的底线， 对， 你就去玩就对了，对、嗯、所以就是鼓励大家去玩， 对， 经验多累积。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要对新的乐团的一些建议的话，我觉得是要聪明一点，嗯嗯，不是说去设计一些东西，而是说对一些现象跟一些结果保持适当的敏锐度。嗯，就是你要去观察说，你不能真的说真的，你不能什么都爽就好，爽就好。嗯，比如说这一场的人数、这场的票房、观众的反应、歌单的顺序、你新专辑的歌名、新专辑写的内容、你的设计、你的包装、你的呈现出来的一个感觉，你都要去思考说，大家的反应是怎么样？ 嗯，就要去观察。 对，你要去观察这些， 有点像是比如说你 YouTube 开台，嗯，然后你去看一下后台的那个 对资讯嘛、资料那些东西、嗯、去做一些分析、嗯，这样才会让你自己下一次会做得更好。 对， 对你真的，我觉得最不好的状况就是干爽啦，嗯、为什么要这么做？爽啦，这样才朋克啊、嗯，这样才 rock 啊，嗯。我个人是非常不欣赏这种态度的、嗯，因为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不长进的说法、啊。嗯，对啊。好，所以这个就是简单跟大家分享的。Yeah. 好，来下一题，想问一下胖虎，除了音乐之外，有没有其他想做的事呢？有没有想过自己要或是可以唱到几岁呢？ 有没有想要做其他的事情哦？其实以前我有想过啦、嗯、就是如果因为我们有时候会乱聊， 对 对，比如说、欸、如果不做乐团，那我们还可以靠什么为生这样？然后我通常会提出一大堆有没的歪点子， 然后被干掉。 对对，比如说开一间鸡肉饭这样， 他超想卖鸡肉饭，店名都想好了， 对，叫 Happy 鸡 ，Happy 鸡，你吃下去会让你 Happy 。啊，至于为什么会 Happy， 那因为就是牵涉到里面的材料。 对，你就去问 M D O R I 和灭火器的鼓手柯光， 对对对， 他就很懂了。 对对对对，我是希望吃下去可以让你 Happy 啊，那因为里面可能会放一些材料，会让大家 Happy 这样子。对，但就是这只是一个梦想， 但我们一切都合法的、 啊。对啊，合法的。 对，你认真想卖鸡肉饭呢、啊？ 因为我好像你以前是不是带我去吃过一家台北市某个 对那个 巷子里面的鸡肉， 那个、松江路那边的， 对 对, 对，那个鸡肉饭，我就觉得 那是你带我去的吧？ 不是吗？ 好像是你带我去的、欸，你跟我说这里有这一间很有名的 哦。好，反正就是巷子里面的。 对，我知道你说哪一间， 然后我就觉得哦，很赞哎、嗯，然后感觉也不难啊。 我跟你讲，他每次吃完这东西很好吃，他就会说，看这也没有多难啊，这能多难？这不就鸡肉饭？ 可不是，如果是拉面，我可能就不会有这种想法，哦、因为我就觉得拉面，哇靠，真的很麻烦， 嗯、熬制汤头 这样。对啊，但鸡肉饭我就觉得，好像可以哦，这样。 所以你有认真在想， 纯粹一个 有想过的， 纯粹一个幻想 ，fantasy。哦对， 了解了解了解。 其他想做的事情呢？那你嘞？ 我有想过想要开店， 开什么修车？ 修车不是我的兴趣啊。 但你很会啊。 我没有很会啊。 你很拿手、欸。 你上次看我，那是我只是在换大灯而已啊。 你很 good at 修车、欸， 换大灯是多拿手啊。 欸、很拿手，谁会修大灯啊 这个就我讲的，你就是看，然后你就觉得说，哎、欸、啊，这里好像就这颗螺丝跟这颗螺丝打开就可以把这个灯壳拆下来。 因为我就会觉得啊，要是干我拆了这个螺丝，车子爆炸怎么办？ 你有没有发动它怎么会爆炸？ 不是我被电到怎么办呢、啊？ 啊，你又没有发动怎么会被电？ 就是好哦，我知道了，就是如果我要知道我要怎么修这个车灯哦，我就是一定要看那个 menu。我一定要看那个操作手册，或者是比如说我先上网、先爬个文、我不会先就动手直接拆它。 哦，你觉得它是有风险的？ 被电到了哦，原来这个不能拆这样。 但你知道车子的电池才几伏特而已吧？ 我以为超高压电、啊， 没有， 就是电到 没有，它有高压电的地方，可是那也不会让你随便就可以摸得到它。 哦， 对， 是哦， 对啊， 那为什么接电那看起来会还要打一个火？ 啊，打一个火，你把两个电池压死也会打火花、 啊，哇，这很可怕、啊，对吧、啊？ 好，我回到重点，我没有要修车。 哦，你没有要修车啊？ 我要想要不要开店，比如说开一个咖啡店或是酒吧。 哦，酒吧哦，对你之前有讲过酒吧， 其实我觉得我应该蛮适合开酒吧的。 对对对对对 对，就是自己喜欢喝嘛，嗯嗯，然后喜欢喝的朋友也蛮多的。 对对对， 然后大家就是每次就可以来酒吧里面聚会一下， 聊聊天、 啊，然后卖一些简单的一些轻食 哦，水饺啊， 哎、欸，真的，像这样这样，或是一些你弄喝了酒之后会想要配的小东西这样。对，然后就可以，比如说白天是咖啡厅，嗯，然后晚上之后就有人想要喝酒，就可以点酒的。 那你很累， 不一定啊，我不一定要一直喝酒啊。哦，就开店嘛。哦，嗯，有想过这个还不错啦、嗯。那有没有想过可以唱到几岁？我是没想过这件事啊， 是没想过啊。不过，照我们现在这个激烈程度，搞不好也唱不了几岁。老年之后要转型之类的， 对啊，现在都不太跳了。 对啊，哦，很累。 对啊，就是没有想过这个啊，能唱就唱咯。 对，嗯， 好，下一题。 好， 想知道被你的感情状况，我是不是不能躲？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什么要都要回答这样？ 对啊，对啊，对啊。 我的感情状况就是感情美好，嗯、幸福美满， 幸福美满， 这样你懂吗？ 嗯，赞。 来下一题。请问胖虎的词曲编曲创作的顺序跟方式是什么？我们目前啦，最近这个新专辑，然后 Face Life 的单曲跟反转未来这个比较新的这些作品，我们的顺序都会比较是编曲先出来。 嗯， 对。那其实我在做这个编曲的时候，我脑中大概就会有一些简单的旋律在里面， 对， 不会真的真的真的纯粹只有乐器而已。嗯，对，其实我大概会有一些旋律了，然后把编曲做一个差不多的时候，我就会顺便开始写词，然后把那个词曲一起录到 demo 里面这样子。对，所以我们的方式跟顺序差不多是这样，然后通常会是由我做一个 demo 给大家去细编，对，做一个七八成的 demo 这样子。 OK。 对，然后我就会先给小鸡编，然后小鸡因为他听完我的 demo， 我们 demo 做的蛮完整，他大概就知道我想要表达在哪一些段落想要表达什么东西，然后他去细完编之后，就是再给 bass 编， 对， 再 bass 再回来，我再统整全部，然后我们在录音的时候，我再去想我还在吉他部分还有可以再新加什么东西这样子。好，来，请问下一季什么时候开？刚讲过了， 刚讲过了， 不一定哈。请问 Ben 哥还有在接新的吉他学生吗？有的，但是我有的，但没有那么多。对，所以你有兴趣的话，可以 email 到我们工作室 hearthestudio@gmail.com， 或是胖虎的也可以啊。 胖虎的 email 也可以，都会有专人跟你接洽的。Thank you。胖虎新专辑明显听起来像是长大了，没有以前听起来那么开心了。私心还是更喜欢以前听起来开开心心的胖虎。这个每个人的喜好不同嘛，那当然你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毕竟你说的是对的，我们当然没有像以前那么无厘头。对，但是我觉得也不是说我们没有以前那么开心啦，就是说你没有把开心这个事情讲出来并不代表你不开心啦。对，你可能只是现在你想要说这些东西嘛。对，那并不代表我们是难过的或是怎么样子。对啊，所以 其实也是有开心的歌曲， 当然啦、啊、 对，但就是会令我们开心的事情可能跟以前不太一样。 对 对 对， 比如说中二中年就很开心，对，但跟以前开心的事情可能不一定会一样， 对， 这种的， 可能他觉得，比如说，其实我像我们做歌蛮多东西是这个音乐听起来好像蛮开心的，但这个词你去看的话，你就觉得他好像其实不是完全是北蓝开心的那种，他可能还是会有点反思自己这样子， 对，就跟以前也不太一样， 对啊，其实换个角度想，你想看哦，我们用很开心的音乐一个编曲的一个感觉，然后让大家去思考一些比较不开心的事情的东西的时候，其实这种方式也是蛮不错的，你不会让自己一昧的掉进那个洞里面，对啊，其实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想要表达的一个东西啊， 哇哦。Yeah. 来，下一题。想请问胖虎心目中的朋克乐团 Top 5， 这节目太赞了，不能停止，希望第二季赶快上线。Top 5 t Top five， 五个也太多了吧？ 五个好。 那我当然是选 Blink 182啊 ，Blink 182 Top One 这样子， 我觉得应该是 Top One 啊，因为毕竟它算是一个我们的启蒙啊。 对对对，嗯 ，Blink， 哎、嗯欸，其实 Blink 是启蒙嘛，其实 Blink 也不是启蒙， 其实 Blink 应该不是启蒙 ，Blink 是让我们觉得确定一个我们玩团想要变成那样子的一个启蒙。 对 对， 對，就是很重要的一个， 对对对对，很重要的一个点 ，Blink、啊。 对，然后我自己的话 ，Ten Feet 吧。 哦、Ten Feet， 对，因为 Ten Feet 算是我很早期听到的， 对 的朋克团， 对， 对，对，我想一下，对，因为那时候 Ten Feet， 我在听 Ten Feet 的时候，大概高中吗？还是大学？ 大学，大一大二吧， 大一大二。 嗯，我们那时候去刷油漆，你推荐给我听的嘛？ 哦，对对对，其实一开始 Ten Feet 我听不太习惯， 对， 对我们大家都听不太习惯，没有第一时间就喜欢， 对，可是真的是因为它元素太多了。 对，然后后来真的是听到后面就越听越爱，真的 因为比较听的比较懂， 后面真的是很爽。 Ten Feet 也是很棒，还有 Local Frank 啊、 Local Frank， Local Frank 其实算是我们 也是很重要 胖虎第二阶段的一个变身的一个启蒙了、 啊。对的，启蒙、啊。那时候就是他们来台湾，看到表演真的吓歪的。对，但在 我们跟他们一起演出， 对，我们在他们来之前，其实我们就听他们， 对， 然后就真的哇吓歪， 对啊， 对 对。大概是这几个啦、嗯，其他当然也有很不错的啦。 嗯，对， 因为我们当然，因为我觉得 top 几 top 几这种其实很难选，真的超难选。 真的，其实还有很多啦。 嗯、对啊，对啊，嗯，对，我们哦、喔，我们音乐人心里面比较不会有这种 top one， 只有他这样子，大家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镜的。 有啦，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本命团这种的啦。 本命团，你的本命团是谁？ 我的本命团吗？ 对， 你说以朋克， 嗯，都可以，本命嘛。哇，我的本命团是谁？我也想不起来，这题跳过。 好，选不出来，选不出来太多了。 下一题，请草地人来上节目。草地人已经解散了， 对啊， 抱歉了、啊，等到他们复出的时候再说吧。来，下一题，请问胖虎身为乐团的大前辈，之前曾经有困扰在音乐能力和团员相处这两个环节吗？例如，乐团来说，音乐作品是最直接影响观众喜不喜欢你们的关键。那到底组团切入点到底是一，可能要注重团员的能力，以及随时都保持有进步的心态，但是可能练团表演录音之外时间交集不多也没关系，不过写歌快很准，表演也让观众很过瘾很喜欢呢。第二，还是要大家相处下来玩音乐很开心，也不一定要要求能力，而是以团队的气氛为主。所以简略来说，组团需不需要能力，还是只要开心，其余东西需不需要太苛求的感觉呢？谢谢。 这个问题其实超大，我觉得。 好，我简单来说啦，他的问题其实就是一点啦，嗯，就是你找团员哦，你到底要以什么为前提？ 就是个性还是能力？ 对， 这样子， 你到底要以个性还是个性私交还是能力表现？ 好， 这个问题也是真的很大，没有错啦。我们也有讨论过这件问题。嗯，我觉得呢，我觉得一开始啊，最以前，我就觉得那当然能力重要啊。 对。 对不对？因为你就想要让自己的团更好嘛，嘿，对不对、嗯？那更好，你当然就是需要大家的能力都到一个水准。 对 对，可是当然之后，我就会开始也觉得，其实个性也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如果个性不合，嗯、因为有些人哦，他可以跟自己个性不合的人一起工作，嗯，就是那种比如说练完团大家直接散。 哦，有这种 连拜拜都不讲， 其实很多、欸， 表演完直接走， 其实超多。我 其实也有这种， 就我听到就是很多，好像很少人可以像我们这么两个这种。 对啊，对啊， 私生活交集也蛮多的。 对啊，所以就是看你能不能接受这个。嗯，但比如说你就是那种哦，你跟我们一样喜欢那种大家混在一起，哦、一起去吃饭啊，或者哎你在干嘛、嗯？哦，晚上吃饭。哦，好、啊，吃饭、嗯。如果你是喜欢这样，那这一点就会牵绊着你。 对， 对不对？那你势必你也不可能忽略他、啊，嗯，对不对？比如说你找一个能力超好、嗯，就他跟你没私交，哦，你玩起来你也会很痛苦， 对。 所以其实你根本也不用想那么多，你就是会被他牵住， 对。 但是你就是你自己要去判断说，那你就像你说的，你要找一个超好相处，嗯，跟哥们一样，跟家人一样的，嗯，然后弹超烂，超不长进， 这种也会超生气吧？ 这种也很生气啊！ 哎，搞不好最后哥们就因为他能力很烂，然后就会翻脸这样。 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这种人真的出现的时候啊、嗯，这种人真的出现的时候，到最后你会受不了、啊。嗯，对啊，到时候到最后你会觉得 啊，够了够了，没办法了，嗯、你真的太摆烂了这样。哦，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有时候你一开始你自己先想好，比如说啊，我就是要能力为主，嗯、或是不行不行，我要情感为主、嗯，其实那都你自己在想。哦，你这个真的发生了，你就会发现说，看不行，其实我还是受不了那样哎、欸。 哦，就是你的意思是说你要遇到你才知道。 对啊，我觉得人跟人相处就是这样、啊。 嗯，对啦， 对啊，以前我不要一直讲我们了，我就这样说，就是说你找一个能力很好的人、嗯，然后你发现你跟他没什么私生活时间的交集，然后你就会觉得、嗯、哇，我好想跟你也当好朋友、哦、什么的、嗯，然后你就算了算了算了，下一个找一个哎跟他私生活交集蛮好的、嗯，聊得来什么的，嗯、结果哎。结果他能力还好，嗯，就是你知道，然后你经过这个之后，你就可能才会自己去想说，哎、欸，到底我要的是什么？ 对对对， 对啊，所以我是觉得不用想太多啦，嗯，对啊，但是我觉得哈，有一个东西反而可以建议你，嗯，你该做决定的时候就要做决定哦，你不要拖泥带水，你要果断一点哦，比如说你自己已经不舒服了，嗯，你自己已经觉得干这样。不是我想要的， 就讲开， 那你就讲开，嗯，就跟他说拜拜，你们就分手，嗯，这没有什么好尴尬的。如果大家都是什么买卖不成仁义在嘛，你不没在一起组团，又不能代表说你们不能继续当朋友，嗯，对啊， 对， 对啊，所以就是要果断啊，不要拖泥带水、嗯，你就已经知道状况很糟了，还在那边过一天算一天，那当然这个谁都救不了你啊。 对对对 对，嗯， 那我自己的想法是因为他因为这位同学他就是问嘛，就是要嘛能力哦啊，要嘛就是个性。可是像这种命题法，讲了一个专有名词、哦，像这种命题法就是让你二选一，嗯，你好像就只有两个选择， 对。 可是殊不知你有第三种，嗯，以上的选择、嗯，或者两种以上的选择， 去卖房子，离开音乐圈， 不是？那你就选就是个性又好啊，能力又强的人不就好了？ 你讲这什么废话？这就像有人说你要选一个很丑。嗯但奶超大，嗯、跟奶超小，但超漂亮，你要选哪一个？嗯，这个命题法的错误，你其实可以选又漂亮奶又大， 对啊，不是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当然大家就是一定会希望去朝这个方向去走， 对， 对，就是哎、欸，如果最好是这两种都是兼备，那是最好的嘛。嗯，可是当然也有那种就我自己是觉得啦，如果他是。嗯个性好，嗯，好，但是目前能力不好，嗯，可是如果他的个性是属于我愿意跟你一起成长，那这个我完全不，我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嗯、我完全可以接受这个状况，嗯 嗯，我就大家一起努力，因为不可能说你一开始玩团，然后什么每一个你身边周遭的朋友的技巧都有跑到哪里去， 对，對 搞不好你自己的技巧也超烂的、啊， 对对对， 对，可是如果是因为大家共同的兴趣，嗯、因为合得来，嗯、一起组这个团，嗯，他才有。因为聊得来的关系嘛，你才有可能走得长久。嗯，然后甚至因为想法相同，所以大家可以一起进步。嗯、我觉得这个状况是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状态。 当然，当然，当然， 对啊。所以不过当然也跟 Ben 说的啦，就是如果你发现他个性很合得来，可是他其实实际上他自己没有想清楚他要什么，嗯、他最后他就只是想玩团，他不想要进步。嗯。可能就是只是想爽了、啊，在舞台上面爽，那最后可能就是也要走到就是大家分手的地步。 对 对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命题法哈，就是我刚刚说的啊，就是也不要只有二选一啊，你可以就是慢慢去找，哎、欸，可能搞不好聊得来，然后他可能就是能力很强的， 对 的这样子的人。 对，對 對的确是，嗯， 对，所以因为我们也有想过这些事情啊，比如说你找一个个性好的，跟你很合得来，嗯、同类人，嗯，当然他可能没有 play 的超棒。欸、但是他愿意去学， 对啊， 对，那当然这种情况下也很棒啊、嗯。那或者是说，比如说他 play 得很好，那一开始合不来，嗯、那你们试着去聊一聊彼此有没有什么共通的话题。 哦，对啊， 这或许也是一种可能性。 或许你们慢慢会越变越好。 对啊， 对 对啊。 但是有没有那种，比如说，哎、欸，你们个性都合得来啊，他也愿意去学、嗯，可是最后他真的没有天分， 也是有可能啊， 也是有可能。对啊，所以其实状况真的很多啊。 所以你看，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嗯、你们合不来。他又惨超烂 对这也是一种选择啊 你给他机会你发现说哎、欸、你们原来有喜欢看的电影然后他发现庞克很有趣就是狂恋庞克 对然后他又变超强但你基本上你们除了电影以外都合不来对不对这也是一种 然后最后反而变成好朋友 没有，就是他们还是不是好朋友，但是一聊电影就超合。 对。 但除了电影以外，就完全不合。 那也可以啊。 然后乐团可能就他越变越强， 因为 你又离不开他。 你要想看一件事，就是说，比如说你说跟这个人合不合，你到底是用什么标准来看待这件事？ 哦，对啊。 比如说我跟小鸡从小一起长大，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找一个人，然后我一直觉得说，我根本没办法找谁都跟我们不像跟我们相处一样。那废话， 那没有，因为这是累积起来。 对啊，我们就一起认识了二十几年了，你怎么可能马上找一个人？ 对啊，因为你要变熟，可能也要有一些事件的发生啊。 对，共同经历的一些东西， 共同的回忆。对啊，才有办法可能变熟这样。 对，所以这个东西很难讲啦，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不可能是一个什么，我跟你说答案就是什么，这样就解决掉。 对 啊，所以就自己试着去观察啦，然后果断一点，该断就断，但是也不要说 断了之后就不是朋友。 对，然后有时候要想远一点，是不是事情有转圜的空间？有什么可能性？对啊，这个就是考验你人生的智慧啦。 对啊，这个好像就跟玩团无关好像是跟你人 生的决定。其实我觉得跟音乐选团员不一定有什么关系，很多决定都是这样。我跟你讲，收听胖虎人生相谈室，就可以在这个地方了解到一些人生的小东西、大智慧。 你刚刚是不是差点想不出接下来要讲什么？ 我早就知道 小东西大， 我早就知道我要讲什么。我是这个字 keyword， 我把它放慢的。 OK， 我会后置小东西大智慧。 OK， 是这个意思。 好，特别强调那个大智慧。 对，这是胖虎人生相谈是可以提供给大家的东西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在这里要告一段落哈。喜欢我们朋友，我们再说一次，可以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同时按下 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更新的节目啦。如果我们有第二季上线，或甚至我们中间有直播节目的时候，你都可以第一手收到消息。 对，而且第二季就是反正大家期待啦，但是为了不要受伤害，也不要太期待了， 也不能保证你什么， 也不能保证你。我觉得就像吼，比如说我们在等美剧，其实通常一等就是一年以上，你们就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我跟你说， 对，说得好，说得好。 对啊，你不要想说什么第二季怎么下礼拜就出来，不可能。 对啊，怎么可能呢、啊？ 对，好。但如果你真的好有真的有什么想法，搞不好也有你也有有趣的什么企划的想法。 对， 你也可以私讯给我们留言也可以。 对，或是你觉得我们节目太棒了，想要赞助我们更好。 对，直接 开第二季， 直接。直接丢一笔资金来，有没有？跟老板有没有？最后面有一笔资金 support 这样 入股这样子。 对， 好的，那这个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这一集的节目也差不多就到今天这里告一段落了。那我们会努力看能不能继续更快速的做出第二季的节目，或是中间有一些小节目小花絮的东西，我们也尽量找时间的。好的，那这一季以来谢谢大家的支持啦， 谢谢， 希望我们之后有机会再见了，拜拜。